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荣陵不如罗良思善谋，不如叶慎善断，不如陈三金百战百胜，但恰恰是他成为唯一一个善终的，守着当年的传奇，一点点凋零，连地上血迹都擦干净。怎么演绎故事从不爱说他呢？如果有人问荣陵，那你的作用是什么？荣陵大概要说，我也不知道，走一步看一步，尽力而为，无愧于江山。但在荣浩心里，江山不会记得他的，江山会记得萧景琰，记得叶良宇，也许还有洛恒，但江山一定不会记得他。荣浩很久没有动，久到赫连都以为他睡着了，直到听见他轻声道， 那个人不是叶良宇。 什么？ 荣浩还是定定地看着帐顶，他的眼神像是喝醉了。 你知道吗？我去抓厉道勇那天，他说东宫只有一位的文章能和他平齐。小言以为他说的是叶良宇，他们都只知道叶良宇。 他真是醉极了，眼睛都对不准人了，只是迷迷糊糊的，神色这样委屈。赫连俯身下来看他，这该死的西戎人怎会有这么温柔的眼睛？明明凶起来的时候像头野狼，但偏偏会这样看着自己，好像天下人他都不在乎，只专心看着自己。荣浩本来是可以撑得住的，如果赫连不这样问他， 那个人是你吗？ 怎么会这么聪明呢？这该死的西戎人，荣浩知道自己一定是醉了。因为醉了的人是会变笨的，也许赫连是在骗自己，西戎人是很爱骗人的，但他看自己的眼神太温柔了。 是我。 荣浩很没有出息地承认了，他眼中都是潋滟的酒意，像是委屈的要哭出来，嚷道， 那个人是我，没有人知道，不会有人知道。 我知道。 你知道有什么用？ 荣浩这个人说话有时候让人想要揍他一顿，但又傲慢的让人想要亲他。赫连哭笑不得，他却早已经转移了注意力，也不委屈了，像是开始借酒干坏事了，甚至伸手摸着赫连的脸，露出得意的笑容来。 你的眼睛好漂亮，我想摸一摸。 赫连抓住他手指。 不能摸的。 为什么不能摸？ 他又露出那种养尊处优的神情来，像是下一刻就要蛮横的惩罚人。平西王的小世子是有点坏脾气的。赫连没有说话，只是握住他的下颌，就这样吻了下来。他吻人也带着不可理喻的野性。荣浩被亲得神魂迟荡，挣扎不起来，被困在帘幕和枕头的监牢里，越陷越深，这让他感觉自己像落入了狼口的羊，因为失血过多而格外软弱，连赫连什么时候把手伸进了他内袍也无法察觉。赫连的手指上戴着薄茧，是练功还是剑？碰到的地方像是被点起火来，火焰连成线，渐渐烧成燎原火，酒意蔓延上来，一切似乎都带着温柔的光。荣浩一点也没挣扎，他甚至热烈地回应着，他连被亲吻时脾气都这样坏，手指插进赫连的发根，浅金色头发柔软的像是丝绸，被抓疼时也只是闷哼一声，更用力地亲吻他。如果上次在猎场还可以说是被用强，情有可原，那这次真是什么借口也没有了。这冰冷的一念从心头闪过，像银针刺破梦境。荣浩总算找回了些许意志力， 他艰难地挣扎起来，打了赫连一耳光，爬起来就跑。湿透的外袍和白狐浅披风几乎把他绊倒，靴子也只穿好了一个，没有比这更狼狈的事了。周围的胡商惊讶地看着这个衣衫不整的大周贵族青年仓皇逃出酒馆，连琵琶声也停了下来。跑出酒馆门口时，荣浩才敢回头看，重重帘幕中有着金色头发的西荣青年没有追过来，他仍然躺在那堆枕头之间，目光平静地看着自己，像是早就知道了这结局。荣浩不敢再看，匆匆上马，外面大雪纷飞，他落荒而逃。叶太傅来东宫这半个月来，相比文章，严君玉在权谋上的进步反而更大了。也是以前荣浩讲得太雅，他虽然听得懂，总有点听故事的视角，现在来了个落横，用云兰的话说叫金刚心肠霹雳手段。这句话本该是菩萨心肠，可是落横行事实在跟菩萨有点差距，不仅狠而且快，所谓霹雳手段就是如此。令行禁止，绝不解释，连云兰都觉得有点跟不上。但他倒挺偏爱严君玉，云兰揣度可能是因为他狠狠算计过一把严君玉的缘故，要是严君玉糊里糊涂全然不懂，洛恒也不会这样了。严君玉这个家伙奇就奇在他既懵懂又机灵，有时候胸怀宽广到让人惊讶，有时候又记仇的让人想抓住他狠狠揉揉他脑袋，时而让人心软，时而又气得让人牙痒痒。说他不懂，他偏偏对局势清清楚楚，还自己跑去把洛恒请来了。说他懂，他又似乎对权谋没有什么深入探究的兴趣，听完就马上琢磨怎么用到兵法上。洛恒不像荣浩，他虽然不懂兵法，却有着极大兴趣。严君玉见他这样，连沙盘都搬了过去，他大部分时候只是看书，任由魏如和严君玉在旁边推演，但偶尔指点一两句就大有帮助。云兰有次过来传话，看见严君玉摆了个奇怪的兵力布局，问他也不说，再问他说， 这是摆给汉武帝的。 啊，什么汉武帝？ 李陵的剑盾兵和弓弩的组合其实是克制匈奴骑兵的，但因为没有后援失败被俘，他如果早知道的话就应该这样打，虽然当时会被治罪，但汉武帝多疑，总会找到真相的。或者如果边疆有百姓或城池重要，就这样摆，就算殉城也能拖慢敌军速度，没有六七万骑兵打不下来的，斩首应该在五千左右，事后就平反了，不至于被诛灭三族。 他一面说一面认真给云兰演示变阵，云兰到底当他是小孩子玩意儿，没有细想。要是细想就会知道，严君玉能推测汉武帝，自然也能推测别人，比如当今永乾殿正卧病的那位。年底户部正忙，黄信请辞的奏折一上去，照例是太子殿下先批，当朝二品大员请辞自然要送到御前，庆德帝也批了。天子虽然老病交加，但仍然是当年一手制衡之术玩的北派官员一分为二的帝王，一看这奏折哪会不明白，当时就淡淡说了句， 想不到太子仍然心系江南。 江南地远，自然要多多关心。 当时右丞相雍瀚海和玄统府都在御前侍候，都笑着凑去，也就混过去了。倒是荣浩当时也在，吓出一身冷汗。洛恒的这步棋高明就高明在是真正的阳谋，张文轩是绝对的纯臣，又是北派中秦派的中流砥柱，用太子殿下年幼时评论朝政的话说，秦派是鹰，晋派是犬，鹰派激进，犬派忠诚。当时庆德帝还在府长赞叹武儿大类我，万万没想到十多年后他儿子会用这一点来反制他。 所以就算庆德帝心知肚明张文轩的大好前途绝对会吓到江南派，也不得不在奏折上御笔朱批一个准字。权谋之术再厉害，总不能无中生有，朝堂利益就这么多，绝没有晋派秦派江南派全部都皆大欢喜的方法。太子那句江南地远已经点明关键，江南是早就被庆德帝放弃了的，就算他挤出一点小恩小惠也无济于事，江南派注定是太子的，庆德帝总不能为了一点清流的言论就寒了手下最得力的鹰派的心。雍汉海和玄同府同时打圆场也说明这一点，雍汉海是晋派最会逢迎上意，但毕竟不是学问出身，脑子可能还没那么快，玄同府老狐狸早就看得清清楚楚，得了便宜还卖乖。不过玄同府这个乖也没卖多久，隔天来请安就因为次子纳妾大摆宴席的事被御史参了一本。其实玄同府尚算谨慎小心，真正贪得肚满肠肥的其实是雍汉海。荣浩就常笑他出身寒微，虽然当了许多年右相，门庭若市，盆满钵满，却很不入流，一副市井暴发户的习气。当年他办自家父亲七十大寿兼建了新宅子，正好遇上敖仲在南诏打了胜仗，南边许多小国一齐进贡，尤其三件珍珠衫最为精美。圣上当时帝后离心，自己留了一件，小的那件给了七皇子，剩下一件竟然赐给了雍汉海。雍汉海有心卖弄，做寿当天就穿上了，还邀请群臣都去吃寿宴。荣浩带上敖纪聂彪就浩浩荡荡去了。正好那天遇上倒春寒，雍丞相冷得要摆火炉，他们偏要召集宾客玩蹴鞠。雍丞相哪敢不看，他们在寒风里玩了一下午，雍丞相就陪了一下午，冻得鼻涕直流，做完寿直接病了半个月。雍汉海卖弄这么多年，庆德帝一次没说过他，这次反而把玄同府骂了个狗血淋头，实在是有点没道理。消息传到东宫，严君玉顿时耳朵竖起来。 玄同府就是李陵，对不对？ 他早知道庆德帝多疑，这次皇信五十多岁就上书起骸骨，虽然可以说是太子为了挽回江南派敲山震虎，但到底秦派也大大得力，很难让庆德帝不怀疑这其中有什么勾结。而且荣浩这几天劝说黄信时也不忘顺路往玄同府府上转一转，把玄同府弄得没办法，也是他心存侥幸，有两次想要低调接待，哪里瞒得过庆德帝的耳目，反而越加显得像心虚暗中勾结。这首栽赃也算高明，不过云兰可不买账，冷笑道： 哼，李陵他也配？顶多算个卫律罢了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